第46集，白思君觉得好笑，他在梅雨琛身旁坐下。 什么风能把晾在院子里的内裤给吹到2楼啊？ 梅雨琛仍旧盯着屏幕。 妖风， 我看是你在作妖。哎呀，捡着了就捡着了，放床头柜里又是做什么？ 梅雨琛沉默着没有回答。白思君勾了勾嘴角， 难不成对着我的内裤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 梅雨琛啪地合上电脑，翻身把白思君压在身上，不答反问：“ 哎，你东西都收拾好了？” 白思君被梅雨琛迅速的动作搞得一愣，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听梅雨琛又说：“ 哦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做快乐的事了？” 白思君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。 还来？下午那会儿不是…… 白思君的后半句淹没在了梅雨琛的吻里。好半晌后，梅雨琛才松开他，用带着威胁的语气：“ 不想我继续，就别问那么多问题。” 行吧。白思君晕乎乎地想，看来他家这只爱撒娇的猫咪也不能逼急了，不然分分钟化作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豹子了。白思君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打算继续去2楼收拾行李。而这时，他裤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，他拿出手机一看，接着立马就皱起了眉头。 怎么了？ 是齐云。 白思君对主编说了不带齐云，但是并没有跟齐云打过任何招呼。现在齐云打来电话，应该是知道了这个消息。和白思君眉头紧锁相比，梅雨琛的表情倒是没什么变化，他懒洋洋地靠在沙发扶手上。 接吧，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儿。 白思君接起电话，齐云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客气。他对白思君辞任责编表示惋惜，表示说自己很快从外地回来，问白思君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想约他吃个饭。 吃饭就不必了吧，反正齐老师的作品我也不负责了。 那也可以一起吃个饭嘛，以后可能还有机会合作呢，不至于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，来编辑。 白思君还是不太想去，不过这时齐云又故意吊他胃口。 而且关于梅雨琛的新书，我也有些想法，想和你讨论讨论。 齐云不知道梅雨琛已经弃用原来的梗，所以理所当然的会认为梅雨琛此时正在焦头烂额的改稿。白思君知道齐云找上他，无非就是想知道梅雨琛下一步有什么打算。他当然不会给齐云透露梅雨琛的情况，但他实在看不下去齐云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 那行，过两天就是周六，我们到时候见。 挂掉电话，白思君心里不由得憋了一口气。他心想，到时候一定要怼得齐云灰头土脸，而且最好能套到他的话，让他承认自己借鉴了梅雨琛的作品，再用手机录个音，来给他个公之于众。白思君还在心里计划着自己的宏图大业，却听到梅雨琛突然轻飘飘地问了一句：“ 你没做齐云的责编了？” 白思君一愣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在打电话的时候说漏了嘴。 哦，是的。 梅雨琛坐着身子，靠近白思君，用探究的眼神看着他。 我记得你说最近负责了一个很重要的系列，会很忙，怎么突然请这么长的年假？ 哦，那个，因为我最近有点累，所以…… 哎，又想骗我吗？ 白思君叹了口气，放弃抵抗。 我跟主编闹翻了。 因为我 梅雨琛突然沉默了，没一会儿后他轻笑了一声，过来搂住白思君。 白，我好想把你娶回家。 我是男的，娶什么娶？ 白思君感觉脸颊有些发热，他的眼神不自然地飘向一边。 而且我现在不就在你家里吗？ 白思君倒是一点也不后悔和主编闹翻。要是放在以前，工作对他来说无比重要，即使遇上这种不公平的事，他多半也不会和主编闹得这么难看。但是现在他看着身旁安静听他讲述完整个经过的梅雨琛，只觉得要是有机会再来一次，他还是会选择这么做。说到一个月交稿这里，白思君不想给梅雨琛压力，虽然他相信梅雨琛一定能够写出新书，但一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紧。 你慢慢写，我看主编的态度，他短期内应该没打算找你麻烦。 梅雨琛皱着眉头，脸色不算好地提醒白思君。 他不找我麻烦，但是会找你麻烦。 白思君淡淡笑了笑。 我没关系啊。 梅雨琛眼眸一沉，看样子是不喜欢白思君这种不拿自己当回事的态度。 我可以付违约金，大不了。 不行，工作没了我可以再找，但是你和宏图闹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 梅雨琛抿紧了嘴唇不说话，满脸都写着不高兴。 付一大笔冤枉钱不说，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不好找下家，即使找到也拿不到那么高的稿酬，而且外面很可能会传一些风言风语，影响到你写书。 梅雨琛的表情还是不太高兴，不过白思君知道梅雨琛会跟他服软。虽然大多数时候他都拗不过梅雨琛，但至少在他坚持的事情上面，总是梅雨琛拗不过他。半晌后，梅雨琛轻呼了一口气，垂下眼眸。 知道了。 白思君放下心来，捏了捏梅雨琛的脸。 好好写书，我会陪着你的。 嗯。 梅雨琛又重新化身为梅大猫，赖在白思君的身上。 白，我会让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书上。 这意味着梅雨琛得在一个月之内交上书稿，因为白思君被辞退之后，也就不再是梅雨琛的责编。白思君当然很想让自己的名字印在梅雨琛的书上，只是时间太紧，他也没抱多大希望。 不用着急，老婆，我写书很快。 我没着急。 白思君倒是很习惯了这一称呼。 我比较头疼的是周六和齐云见面该怎么套他的话。 你不用做这些，我真的不在意他。 他找我吃饭也是想套我的话，我不过是跟他礼尚往来罢了。 你以为他约你吃饭只是想套你的话吗？ 不然呢？ 梅雨琛坐着身子不慌不忙。 你说你在看到他的短片之后就马上约他吃饭，但他推脱了。然而现在他知道你为了我辞任他的责编，就立马想找你聊聊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 白思君心里来了点感觉，他不确定的推测。 他想拉拢我， 有一部分吧。你是他的责编，知道他的新书内容，所以。 白思君回想到齐云曾发给他的新书大纲和30000字的内容，恍然大悟。 哦，他怕我把他的新书泄露给你？ 嗯，应该是。